好，而家翻嚟《芒影编辑部》第三节。家产你点睇啊？ 我系咁睇，可能佢哋已经收晒风咧，即系林郑已经同佢哋讲嗱，俾个面吓，咁啊 都有可能嘅。 DTQ 咗佢哋之后，我会放范人民一马，嗰啲日子上放范文一马。尤其是阿冯检基而家出嚟，我一直我又怀疑冯检基系咪晨早收三日风。嗱，佢而家依个次次出嚟，即使泛民初选选唔到，之后佢可能会再选过噶啦嘛。但系嗰阵个席位多咗啦，咁咪倒票俾你啊，冯检基俾你赢翻啦，咁佢咪得咯。呢条友我觉得个鬼头鬼相啦吓。 有，唔系咁佢始终有翻，即系佢当系地区人士咧，收买翻个地区人士都唔出奇嘅。 系咯， 呢条友真系麻烦，唉、哎。 曱甴， 你见到系啊，生命力好强。即系咧，我觉得琴日我哋喺度倾咧，都系觉得如果你林郑真系想，譬如话咧想修补翻啲关系，或者当系收买人心咧，你咪将嗰个叫做补选嘅日子分开咯。只要一分开，泛民基本上都攞得翻啲议席，即系损失唔会话去到好大嘅。 系阿马来近系咪有嘢想讲？ 冇啊，头先想话 DQ 嗰四个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系嘛？咁样真系唔会 好难， 我认为唔会啊，尤其是刘小丽呢啲，佢就算噶啦，即系我唔觉得佢会上诉添，因为佢唔系冇资产嘅人，即系佢真 系最紧要刘小丽有两层楼啊嘛， 佢真金白银攞出嚟咧，佢自己就唔肯啦，即系佢系一个好现实嘅人，你睇到佢，即系佢做嘢从来都唔系好原则嘅，即系边边有客就 边边实利嘅， 边边有客 系计实利嘅，即系咧。长毛就一定上诉到底啦，因为咧佢可以用公家钱啊嘛，佢用法援嚟打啫嘛， 系啊， 嗰个就上诉到底咯，长毛，而且你长毛又系住公屋，你唔怕破产啊嘛， 阿罗， 但系咧而家再 姚松炎嗰啲都冇可能，所以对最后就系得翻长毛一个可以同佢链落去，其他三条友都 系啊， 冇根本冇办法啊，系，一讲到呢 个，睇到有个。今日睇到个访问就系话长毛都担心自己破产喎，即系如果我破产咧，就唔可以再做议员啦嗰啲咁样。 系啦，唔可以再做议员，即系咧你好似几多年内唔可以做议员啊？都有条例喺度噶嘛。总之而家人哋而家 set 晒啲游戏规则喺度，你少少嘢就会犯错，咁人哋就系捉你呢样嘢啫嘛。即系好似琴晚讲嗰个踢波一样，你。已经被人赶咗两个出去啦，你想系咪想继续被人赶晒啲人出去？一样啫嘛，人哋定咗规则，系你好容易犯错，因为人哋系根据你以往做嘅嘢嚟定规则啊嘛，系嘛？咁既然人哋嘅 setting set 咗喺度嘅，你系就继续玩佢，一系你拉队走，拉队走人哋判你输三比零，咁冇可能噶嘛，系咪先？仲有喎，你拉队走，以后就停赛噶咯，就唔会俾你再参赛，你等于结束生涯噶啦，所以呢个冇可能。一个议员辞职咗之后唔可以再参与补选噶嘛？总辞边个入去选翻啊？ 芒果佬 廿几个总辞， 屌佢老尾， 系嘛？ 系得芒果佬 一 个人，系佢自己冇议员做先叫人总辞啫嘛？佢自己做议员嘅时候有冇提过话要总辞？有冇讲？ 有都有佢食，唔系有佢一路都有讲总辞，就算喺社民连人民力量连都一路讲总辞嘅。问题总辞根本就唔合逻辑噶嘛？你去新加坡一样啫嘛？你退出议会。人哋咩都可以做晒，人哋系一个月做晒你十年做唔到嘅嘢，跟住咪好似临时立法会咁样过晒啲议案，到时上网啊，反对政府都要拉啦，佢一样可以通过噶，唔使立23条噶啦，斩件呢法案斩件上得噶啦，系嘛？将嗰个上网个条例一路收紧， 加强嗰条条例个范围。 系啊，即系将不诚实使用电脑咧，就嗰个判刑咧可以最高判五年。跟住你喺网上发表嘅嘢咧，就叫做咧对社会公众危害。喂，呢样就已经够噶啦。你以后等于同23条冇分别噶，可以仲严过澳门噶将来。跟住啦，哦，你睇下你上咩网先？哦，你想去 My Radio 啊，冇问题。上星期二得度就要拉啦。My Radio 系自己人啊嘛，系嘛？我你听星期二得度系嘛？哦，好，逐个嚟。边个上得来？哦，你一日上听成三个钟头啊，你一定要拉啦，系嘛？哇，你听芒果佬冇问题。啊，靠大台嘛，啊，对付唔好悼念六四嘛，啱噶啦，咁嗰啲冇问题喎、 啊。芒果佬系 就系咁咯， 系早收三日封嗰啲人嚟噶嘛， 所以佢每一次咧都唔会踩到共产党嗰条红线。点解佢哋话要建国都唔会濑嘢咧？即系佢哋一直都话要建国嘛。即系佢哋一选之前就收到风啦，佢就话永续基本法。 系啊， 佢系一早收到风。 郑松泰咧，虽然郑松泰好似有啲甩甩咳咳，但系都唔使两次重复啊嘛。佢都冇玩嘢噶，冇认真玩嘢噶。佢都收到風㗎，喂！以前芒果佬玩開嘢嘅，芒果佬入咗去之後咧，連續08年、12年都玩嘢，兩屆都玩嘢。李吉，喂！你哋葉普成唯一一個入選，冇可能根據芒果佬嘅舊路行嘅，佢就係冇做。呢啲肯定係收到風，冇可能唔係收到風。 所以就係其實 DQ 嗰四條友都係即係冇陰功嘅，因為芒果佬做咗呢個傳統咧，佢哋認為咧，佢哋係食芒果佬嗰邊嗰啲票，咁咪跟咯。除咗姚重炎，姚重炎系好无辜嘅呢、這个人就真系，即系我认为佢就系无辜嘅，我认为啦，同埋佢系功能组织噶嘛，其实 DQ 佢都多嚿鱼嘅，即系我认为就 唔系啊，因为咧你 DQ 咧冇办法，你系搭单嘅啫嘛，因为四个人第二次宣誓嘛，咁唔通你加黄定光落去啊？你局主加佢落去噶，系嘛？总之四个入边个咧都系宣誓第一次唔成功嘅咧，佢而家人大释法就系宣誓第一次失败咧就冇第二次机会啦嘛，即系等于你第二次宣誓就唔可以就当你拒绝宣誓啦嘛。而家问题 黄定光佢讲漏咗香港两个字添啊，好似 讲漏咗香港咁，但系黄定光佢政府冇入品啊嘛，就算你出边啲市民要入品，佢政府都话冇啊，冇问题。佢嗰个原意唔系佢年纪大讲漏咗啫。 咁好啦， 一样可以咁噶，法官。 咁其实即系而家嗰啲游戏规则嗰个球证系黑哨嚟噶咯，而家基本上就系咁啦，即系香港嘅情况。 系啊， 咁你冇办法。 系啊，唔系啊，同埋佢个即系佢个游戏设定咗咁样嘛，根据佢系度为你度身订造噶嘛，根据你嗰个行为而度呢个游戏规则，咁你咪好容易出错，因为你做惯咗个动作嘛。 所以而家最精嘅话咧，就系嗰啲民主党派嗰啲人咧，尽量就保持阿兄姐路线，因为兄姐路线咧就唔 死 嘅。 系啦，规行矩步，即系变咗咧。你而家你焗住系打手势噶啦，你焗住搏手和佢踢12码嘅啫，冇其他希望噶啦。但呢场波咧就唔系踢90分钟咯，可能踢10年或者8年咯。 可能20年添啊，因为 我咁睇佢如果佢喺民生上佢攻击佢啊，政治上放弃佢，我即系好似你见到大陆嗰啲咁，见到一乜嘢一污染啊，又成你不停咁去搞民生上嘅嘢，你嘅成功机会就仲高咯， 会大好多。系啊，即系咧将政治放低啲，你而家好似嗱围标嗰啲嘢。99%有每一个围标集团都有民建联参与，你直情系出去专攻佢嗰啲民建联边啲贪污边啲腐败嘅嘢，其他政治唔讲，净系同你讲民生议题。我觉得有机会系全面攻破民建联，因为佢建立咗积咗咁大嘅网，建立咗咁大利益集团，嗰啲工程啊、围标啊、政府嗰啲合约啊，一定接好多系同贪污有关嘅嘢，又或者唔合理嘅嘢，你主攻呢啲咯。 其实佢可以用呢一招去联结林郑，林郑要打个牌嘛，我要强政例子，即系林郑打个牌，其实我觉得好似我要令到乱局，要整翻好个乱局啊，唔可以再俾啲黑社会横行，唔可以再俾啲法治，即系用翻英国人嗰套，我要高举法治啊，严刑峻法吓，咁你就要配合佢， 啱咯， 帮佢树威信，佢实帮拖噶嘛， 系啊。我觉得而家调翻转头咧，你唯有行翻呢条路，用翻民生嗰方面去夹翻佢， 即系用民主党 喂你谂下 做法咯。 系啊，因为你谂下啦，喂外国记者嚟香港，哇有班义和团喺度嘅，你几影响香港形象？呢啲人你唔拉嘅系嘛？呢啲人直情要拉啦，行为直情用翻对付黑社会嗰啲公安法嚟对付佢，非法集结、公众地方行为不检、扰乱公安。系嘛？喺尖沙咀码头喊打嗰啲外国记者系嘛？ 系咯系咯。 喂，你其实而家你如果系你话泛民叻嘅咧，就要转章噶啦，转刀路噶啦，唔可以行翻以前芒果佬嗰套噶啦。即系芒果佬以前系高度将样样嘢咧都政治化，样样都政治挂帅，就系、是、要否定你哋政权。而家你系充分配合佢，配合到咧样样嘢要执定嚟做，样样嘢要根据香港嘅情况，你依样嘢违反乜嘢，嗰样嘢违反乜嘢，样样执定嚟做，咁样咧调翻转头就可以赢。 因为肯定佢哋舐好多嘢嘅，你又是民建联围标啊，老实讲啦， 大啊嘛，咁一定族大有乞衣啊嘛，咁你只要捉两只， 一定全族都系乞衣啦，佢一定全族都系乞衣，你基本上咧，民建联里面嘅官商勾结系统咧，就同大陆一样嘅，你唔使谂，有冇一个唔系贪官嚟嘅，是但捉一个都中嘅。 哦，你好似 肯定嘅， 好似阿树根嗰啲咪好少少咯，即系。 嗰啲可能做得聪明啲咯， 佢咪肾穷咯出嚟，即系佢其实佢个人咧就好聪明，我认为佢系比嗰啲自命 佢系扮蠢， 系佢系自命精英嘅人咧系精好多啊！呢个树根，屌你咪佢话爆料喺一周刊嗰个访问，完全冇爆任何 冇啊， 即系冇爆任何关键性嘅嘢喎，佢系 佢咪同刘梦红一样啦， 屌佢咪， 但系佢应该叻过刘梦红添。 佢仲要扮穷啊嘛，你都见到佢搭十号巴士啦，系嘛？ 系 啊，但咧睇翻啲调查咧，钟树根好似背后有做啲系中港车牌生意， 系啊， 好似茅台酒系去独家代理嘅。 系啊，佢生意好大噶，佢边度使搭巴士啊？屌佢，即系好老实讲，有我见到有啲网上嗰啲人咧。落下大雨咧就话哦揿个Uber Black 啊，即系最贵嗰只 Uber 嚟坐啦，贵都坐啦咁样翻屋企啊嘛。屌你老味，人哋呢个钟树根就唔会喺 Facebook 嗰度讲自己几有钱嘅。屌你就 系 肾穷，由头到尾都系肾穷。哎呀，我又1万蚊都冇啊！我嗰啲杨慧嗰啲民建联嗰啲议员全部都有1万蚊噶，头嗰年我又一蚊都冇啊咁样。喂，佢喺度肾穷。喂，佢系真系好有 street smart 嘅人呢、這个，即系完全唔系嗰啲自命精英嘅人可以比较。嗰啲自命精英嗰啲人系抵佢得 1.93% 嘅。系，其实咧，香港真正有钱人咧好低调嘅，即系我识得啲有钱佬咧，系讲紧有20-30亿或者30-50亿嗰啲人咧，系同你同我一样喺街度行，一样喺街边吉鱼蛋，一样系做啲好平民嘅嘢。佢哋唔会话哇，即系表面俾人听我好有钱，唔会嘅，好朴素嘅。啲穷人咧就要啦，就扮嘢啊，跟住攞个 LV 银包出嚟就话听我唔系穷人嚟嘅，其实咧就去四季酒店饮嗰餐茶都唔知有冇做人情。啊！饮汤文两餐茶就老萧介绍佢去。 哦， 嗰次啊，汤文两嫁女，嫁俾老萧嘅契仔啊嘛，嫁俾老萧嘅契仔叫 Eddie 嘅，好似系。 佢又黐叉。 佢咪去，佢当时佢一齐去，因为咧佢当时咧老萧有间上市公司就控制咗啦，咁咪要派人入去做执董嘅，本来就谂住叫1.93入去做，咁呢条捻样嘅懒个閪咧就唔做，咁咪介绍咗个 Charles 入去做，咁、那个 Charles 咧就后屘就因为呢个关系咧就识咗汤文良个女，而家结埋婚，汤文良咧好似都有个仔嘅，咁但系呢个女咧我谂分30-20亿身家一定有嘅。咁、 嗯、 当然啦，你1.93到佢都吸唔到人哋，人哋都睇你唔上眼啦。你同人争一个头系嘛？嗰、那个 Charles 高佢一个头，咁其实大部分人都高佢一个头噶啦。其实正常嚟讲都高佢一个头噶啦。咁冇办法噶嘛，佢系要话俾人知，即系佢从来所有嘢都系喺 Facebook 话俾人知佢有钱啊，系要 show 俾人睇噶嘛。其实穷到窿，周人周身债，全身都系窿嚟嘅。 冇办法，呢啲即系呢啲都系网上骗子嘅一种咯。 网上骗子咧，佢你谂下啦，选举又话俾人听系文马食早餐啊，系嘛？冇噶啦，成副身家喺晒嗰度噶啦，就系食嗰餐个 食 个 早餐啫。 系啊，咁跟住又要扑水去睇下边度去度水翻嚟，再冚下个窿，亦都冇谂过还噶。佢争人钱冇谂过还噶。 咁支持佢啊嘛，咪俾佢咯。所以就唔系贷款嚟咯，就系、是、你支持我啫。 我觉得咧，佢最大恶嘅嗰样嘢就成日提住咩理念型政党，乜都唔使做。 其实黐线， 成日就 而家即系冇运行啊，完全肯定完全唔得。根本 而家咧调翻转头啦， 而家调翻转头一定要实干。 地到咧，由民生嘅每一样嘢开始做起，因为咧你喺政治上基本上冇立足点，而家就行翻落民生度。 你咪好似 你嘅立足点就喺翻细民生度， 谭香文咁咯，即系连有个水凼都要整幅相上去喺度搞呢啲啊嘛，即系话俾人听我做嘢噶。即系而家谭香文咧就即系政治上我唔知佢啦，但系佢喺行动上咧就同民建联嗰啲系 系可以对冚啊。基本上你民建联做到，因为佢做到，咁啊选你唔选民建联噶啦，好多人都即系其实呢啲系辛苦嘅做法，即系传统老派做议员嘅做法，就系你好辛苦慢慢逐票揼翻嚟。咁而家系要翻， 因为咧，其实芒果佬嘅崛起就系因为个配合个网络发展，佢嗰啲叫做咧蛊惑人心嘅嘢咧，听好好动听嘅，全部都。咁啊，变咗有一班骗徒，就系选民力量一班咁嘅骗徒，再加埋而家叶普成呢班骗徒出嚟讲一啲好好听，听落去好激愤人心嘅说话，实际上乜捻都唔做嘅。你睇大学生啊，讲到几激愤嘅话，自己点样本土，成所有大学里面最大势力都系啲大陆人啫嘛。大陆人落到嚟读完晒书之后，最高学历而家变咗最好成绩都系啲大陆人噶啦，因为佢哋肯勤力噶嘛。同埋好多老实讲都系精英先落嚟香港嘅，将来呢班大陆人就骑喺你头上，全部都系一出嚟可能就搵十几万一个月，你就搵30,000蚊，你最叻嗰个都系搵30,000蚊，啊，大部分都系搵12,000个月。咁你都喺大学里面冇行动嘅，你都唔踢劫嘅，你连喺大学都唔敢踢劫，你我即系仲话咩本土派啊，系嘛？ 佢只系一个讲呢啲咁激愤嘅嘢咧，系平衡一个。唔平衡嘅心理，因为佢见到人哋成绩又好，屋企又有 connection， 我又冇，即系香港人咧，基本即系嘅谂法就应该系咁，就系话哦，你大陆嚟，上边又有识人，成绩又好，可能仲生得高大过我，屌你尾咁咪，即系佢冇其他嘢可以批评呢个咁嘅人，佢唯有就系话哦，屌你老尾系蝗虫嚟嘅，咁咯。即系佢啊，将条线就系画喺究竟系咪香港人度，定系咪一个成功嘅人？但系个社会唔系咁样定噶嘛，呢个规矩。即系佢哋 冇嘅，而家咧 系你讲 呢班学生咧，真系嘅，即系你讲得啱嘅。佢哋嗰个见机就系因为咧，佢哋嘅各方面佢都觉得比唔上人哋，所以咧就攞一样嘢，人哋冇得同佢比嘅就出生地，就攞出生地嚟划分啫嘛。但系佢哋自己嗰班，老实讲啦，叶普成里面，我谂九成嘅人啊，都系大陆出世，而且都系父母都系因为中港婚姻，本身阿妈就大陆人嚟嘅。我谂九成九嘅都系呢啲人。 系啊，同埋 落到嚟香港就扮香港人。 九成九咧就系大陆一啲 connection 都冇，即系同佢哋嘅出身 系绝 对同而家喺大学落土生，即系大陆土生土长落嚟香港读书嘅人系完全冇得比，因为就系 老豆就香港做地盘，翻大陆叫鸡识到个老母。跟住娶埋个老婆落嚟香港，九成就系呢啲人嚟噶啦。 系啊，佢就最 咪前咧 呢啲人 啊。我哋头先咪前咪喺度讲嘅热血公民咧，佢哋依家嗰个即系郑同泰做咗议员之后啦，你见佢嗰啲地区服务咧，佢哋都系 target 翻呢啲区嘅啫，即系全部佢哋所讲嗰啲咩新移民啊、蝗虫嘅集中地嘅区度做地区服务工作噶。 梗系啦， 你见佢真系揼紧呢啲票， 傻人嘅票系最易攞噶，即系傻人嘅钱系最易赚嘅。即系其实热血时报咧，就由头到尾都系 target 一个最捻蠢嘅 market， 就系啲人最捻蠢嘅， 系 人蠢， 冇错， 票多、钱多、速来，就系、是、咁样 搞 嘅啫。佢哋冇其他嘢喎，佢哋真系噶，佢哋 系， 佢 系啊， 佢哋系专系 sell 一啲仇恨。哇，你生即系譬如你今日心情唔靓。都是因为有蝗虫的，屌你老尾，他是这样的。 你向那些人，你向那些即新移民区再 sell 这种仇恨呢，喂，其实即很老实来讲有 market 的。喂，不要再这么多地下来了，再这么多下来不行的了，再摊分我们的资源的了。 是啊是啊，最歧视新移民的就是新移民本身嘛。 这个是上车。 你见余杰都是的，去到美国的余杰就是说这些大陆人怎样不要再放这些新移民进来了。佢系希望最后一个啦嘛， 即系上地铁啦，繁忙时间上地铁， 上巴士 逼捻咗上车， 上巴士你捻啦， 就唔好再有人上车啦。 你一高举反南亚，你如果你隔篱住咗个印度阿叉嘅咁咧，你睇下好臭啊！佢哋投我啦，投我票啦， 类似 我系反南亚嘅 咁样咯。佢哋就系嗰种咯，即系佢哋其实就系社会最底下我嚟搵食嘅，我嚟呃饭食嘅。 冇办法，即系香港嘅悲哀呢、這个就真系，即系变到咁样样系一般人。 其实都唔系香港，唔系而家发展，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，全世界嘅。你睇美国系咩？而家美国都系喂，你特朗普上得台，就系、是、等于其实呢股歪风嘅全世界都兴起咁解啫嘛。点解特朗普会有人支持啊？ 喂，原来佢唔系少数嚟噶，佢原来系咁多人支持噶。喂，你呢种人渣，原来咧呢、這个世界系人渣，而家系变得有市场咯。 你睇啱啱最近嗰个 G 二十嗰个高峰会咪咯，呢啲元首唔会向中国提刘晓波噶、哦，咁都得噶、哦。 咁个问题就系你一即系呢个亦都翻去之前讲嘅一个问题、就是。 唔系，我麦克尔话提噶。 麦克尔私底下提咯， 系咯，但你唔敢即系谴责佢啊啲咁嘅，即 唔敢公开讲。喂，因为而家冇底气啊，因为我琴日讲咗啦，冇底气啊嘛。因为以前欧美系两个阵营系共同噶嘛，一条心噶嘛。而家各顾各噶嘛，而家 American First 嘛，系咪？英国又要做二五仔脱欧嘛？喂，你嗰个阵营瓦解咗啦嘛？你都冇底气。而家大陆大把钱。你真系唔敢讲喎！如果系希拉里仲系做，而家俾希拉里赢咗，佢一定会台底同你讲嗱。如果你唔放，如果你真系再唔放人咧，我就公开谴责，同埋默克尔喺 G20 峰会上面咧向你提出，你冇面嘅咋。但系而家换咗特朗普嘛，冇人会做呢样嘢噶嘛，佢一定唔会讲。咁啊，默克尔喂孤掌难鸣，你得一个女人，其他人喂个个都担住托你大脚。英国脱欧啦，系嘛？喂，文翠珊，即刻擘大口啦！喂，我准备好啦，习主席你嚟啦，系嘛？所以佢都冇办法噶，成个你已经成个欧美阵营，你冇晒底气啦嘛。 所以之前讲啊，黄之锋佢行啊，李柱铭同佢走去外国揾政要，即系行翻嗰条老路咧， 冇用噶啦， 系好笨柒嘅，其实系好戆居嘅。你去走去其实从到做小丑已经系冇分别，点解咧？人哋讲真啦，嗰段接见完你之后，咪走去揾大使馆，中国大使馆收钱或者咩都好啦，即系佢哋一定 系攞着数嗱，我拒绝咗系啦，我拒绝咗呢个反动分子嘅 offer 啦，你有啲咩着数俾翻我？一定系咁噶。 系啊，佢哋而家其实就系、是、你变咗就系帮你做呢啲嘢已经系冇用啦，你一定要靠自己，即系一定要靠凝聚翻本来你自己嘅长城。因为 Tony 讲啊，就系、是、你。我哋呢啲一般嘅支持者就係你嘅長城，但你喺之前嗰一役你捨棄咗我哋，你自己拆曬咯 ， 而家冇啦，即係你咁樣你要重新標劃翻咯，就唔係走去外國，希望人哋加持你，加持完你之後咧 冇用啦。我琴日你哋都聽咗噶啦，而家情況就等於日本戰勝噶嘛，等於二戰日本做咗戰勝國啊嘛，取代曬你所有嘢啊嘛，冇國共呢兩回事噶啦。而家就係日本，咁你只能夠選擇一係做烈士，一係咧你就做汪精衛， 委曲求全，跟住再 又或者李子芳即係做東亞家族嗰、那個，你咪喺香港做維持會咯，希望佢唔好喺香港殺咁多人啦！啊，我哋都會做順民噶啦，會乖乖地噶啦！啊，你啊俾翻啲尊嚴我哋，俾翻好處我哋啊交足税咁樣，冇辦法喎！而家就等於佢統治緊喎，而家你又冇槍炮，係嘛？喂，而家情況惡劣過1944年啦，惡劣過1944年，44年都仲有國共喺度頂住，有重慶後邊嘅大後方，而家冇曬噶啦，冇曬後方噶啦，而且外國支援都冇，係嘛？美国唔会制衡中国，英国更加脱咗欧之后要抱住你中共拉你鞋底都惊嚟唔切，惊拉得慢你唔高兴，跟住欧盟又唔敢开声， 你唔好嘈到， 你已经冇咗国际支援噶啦。 你入去， 市民如果再唔支持你，你呢班人咪自主天下咯？你仲要话大陆嗰啲蝗虫？咁刘晓波系咪蝗虫？支持刘晓波嗰啲系咪蝗虫？嗰啲意见人士系咪蝗虫？系嘛？而家你连喂，而家变咗大陆人都觉得你香港人唔值得同情啊嘛，因为你哋踢劫，你哋觉得话大陆人系蝗虫啊嘛，咁蝗虫点会支持你有嘅民主咧？即系你连即系点讲啊？外边嘅外力冇啦，内力你都冇埋嘅， 夹死 靠你啲学生自己打，咪靠你班学生自己打飞机咯。 佢 哋讲真咧，嚟紧嘅市场咧，真系会萎缩到冇嘅。即系你话围炉水暖咯，个炉就系你哋呢班戆捻鸠大学生。 但系呢啲大学生都不成气候噶，其实即系如果你有 不成气候噶， 你香港大学走一趟啊，你见佢啲民主墙咧都唔敢写嗰啲咩反蝗虫啊，即系打倒共产党啊，你连喺大学里面自己都唔敢做呢个抗争嘅。你开嗰啲咩八几多大院校嗰啲座谈会，其实冇意思嘅，即系纯粹都系 Facebook 打卡行为嚟嘅啫。 同埋 系啊， 佢哋有套嘢嘛，叫佢哋有套嘢叫招土政策啊嘛。佢哋认为最好香港烂透烂晒佢，咁你共产党就唔会理我啦。 佢都戆， 佢系咁谂。 烂透， 如果你一啲价值都冇嘅话，咁人哋完全唔理你嘅时候，就仲 PK 又话俾你听啊！呢个世界就 唔会嘅。共产党系我仍然都会要呢个招牌，即使有冇你我都唔 care， 因为我会搵我嘅 人啫嘛。咪啊，你烂咗， 即系等于我拆咗你个城，再起嗰个城啫嘛。 系啊， 佢都唔 care。 佢就算乎唔使拆噶，照旧。不过咧，将来所有嗰啲八大院校嘅学生会会长，全部都系用国语拼音噶嘛 ，Eset 啦 ，X 啊， 全部都系，全部系，全部系佢自己嗰啲亲生啊，共青团嗰啲友嚟噶。 系啊，全部都系嗰啲咯。喂，其实唔系而家噶啦，其实70年代咧，共产党都系渗透晒全香港嗰啲院校嘅。当时系大陆，即系讲四人帮年代咧，香港嗰啲全部都俾人渗透晒啲八大院校，即系嗰啲当时大专院校，后尾先清洗翻啫嘛。左派系啊，后尾先清洗翻啫嘛。到后期先清洗咗。 其实我认为就系因为嗰阵时嘅左派都被认为系先进，即系嗰阵时 系。 嗰阵时亦都系，即系你大学生系比较容易接受左翼嘅思想，所以学联嗰班人系传统嚟讲系左噶嘛。 嗰啲嘅，咁嗰啲系，咁佢咁你就讲20年代上海嗰啲学生全部都系啦，全部都系左派嚟嘅。去到40年代有20年，所有全中国学生都系左派，冇右派嘅。 系咯，所以 咁啊，全部跟晒共产党啦。 而家唔系佢哋都好多都知道，好多知道大镬噶啦，即系留咗喺大陆嗰啲，过咗10多年就大镬噶啦，知道大镬要走啦，即系所以就游水嚟香港嗰啲咯，即系或者叫咩啊？嗰时有个围栏，有个铁丝网咁样咁啊，嗰啲叫唔系咁唔系嗰阵时唔系叫翻墙啊，佢有另外一个特别嘅名词，唔记得咗。佢捐九窿啊嗰啲咁样走过嚟噶嘛，即系偷渡、逃亡啊，唔系唔记得咗啦嗰个名词。 吓，不过冇噶啦，而家根本咧，你香港要重新洗牌噶啦，我系睇全部都要重新洗牌噶啦，你政治上重新洗牌，所有嗰啲去翻晒中间，即系你一讲政治，啲人觉得好厌倦， 即系结果谭香文嗰啲 style 嘅人又反而即系机会会大啲咯，如果佢真系选嘅话， 或者好似公民党嗰类嗰啲人。 其实公民党就冇做地区事务嘅，唔系系信律师嗱，公民党咁，但系咪你民建联识得买律师噶？佢咪而家民建联好多律师咯， 周浩鼎 识得，咪周浩鼎咯，郭佩凡都系律师嚟噶，好似 何君尧， 但系佢但系佢哋嘅形象太差 啦，系啦，即系咧，你公民党啲大状咧，无论如何咧，都系个形象好清新嘅，就算你话。你即使冇犯案冇公开嘅陈淑庄，咁佢嘅形象都系好啲嘅。不过就今次帮咗呢个叫做咩林郑做呢个丫鬟咧，就即系核突啲嘅。 但佢冇办法啦，佢唔做都唔得嘅，即系佢要曝光啊嘛，都唔通净系 D100做节目咩？所以都系 唔单止曝光嘅，佢系想拉拢翻林郑打中间路线啊嘛，即系阿林郑摆到明系话我左边。啊、就要打低你689班庸才，我下低我就要打低你长毛呢班激进派，佢系要抢翻浅黄浅蓝嗰班人，即系话我系要守护翻香港法治嘅保卫者，你哋班友仔唔守法治，啊、你689嗰班乱 Q 咁嚟，我就打死打走你，即使即系你哋唔好再过呢条界，长毛嗰啲情踩死你做箭靶啦，唔使讲，我觉得佢系会佢会入得揾陈淑庄。一嚟系大家都系女人，二嚟亦都系 show 出嚟， 形象好啲， 系啦， 形象好啲，因为咧公民党不嬲都系泛民里面咧，其实最吸票嗰啲人嚟嘅，因为佢觉得佢高贵啲，香港人系咁噶，觉得佢高贵啲， 传统精英，阿林郑想塑造翻我，其实系一个传统精英，不过我个人 tough 得滞。啊！唔识表达自己，唔似胡须僧咁得把口，佢系而家要重新塑造咗呢个形象，吓、啊，所以佢 特登咧都系想走胡须僧嘅路线，就系咧扮翻一个好亲民嘅，佢系高贵得嚟又亲民嗰只，加埋咧 系我 就 即係佢哋可能嚟緊咧，我覺得都會疏遠民建聯，因為始終咧，佢啲傳統啲港英嗰啲精英咧，佢哋會覺得你啲左派啊、民建聯呢啲好核突嘅，即係個賣相。你見周豪鼎呢啲、何君瑤呢啲，佢寧願黐塵熟裝， 係喎，所以 你反而都有啲利。 你叫落區都冇嗰啲民建聯啊、一啲拱星去撐場喎。嗰陣時六八九係噶嘛。 六八九就全部有啲民建聯、工聯會撐場咯，跟住陳靜心嗰啲咯， 因為再包住一圈黑社會 啊啲咧， 土共。 好啊，咁啊，多謝Tony，多謝大家啦， 多謝大家，係啦， 好啦， 好，遲啲再傾， 好，今日係咁多，好，拜 拜。